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方的看视频，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九八二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 嗯， 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 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哎，今天呢，同样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会跟大家带来很多啊关于影视方面的资讯还有消息。 嗯，周五了嘛， 周五 了，给自己的这个周末先排排期， 对 吧？对， 排排期。嗯，而且啊，进入十二月份， 嗯， 电影市场呢，伴随着贺岁档与春节档的到来，可以说是将会再度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血雨腥风啊，为什么不说百花齐放呢？ 啊？百花齐放啊！你看的话，就是女孩子看的话，可能是百花齐放。那么我来看的话，可能就是血雨腥风， 刀光剑影， 刀光剑影是吧？你对吧？谁这个什么，之前预热， 今年、这个、 口碑不及预期， 嗯 啊，然后谁的那个什么宣发费用都没挣回来，多可怕！ 嗯， 都是钱呐， 都是钱呐 啊！对，那你说两句，百花齐放。 对于观众来说，不需要想那么多，只要凭着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 哎， 我们就是用电影票来投票的。 对，用脚投票嘛。 啊，不对 啊， 用审美投票。 用审美投票啊？嗯，那你就是 用脚投票，那是不带脑子的。 用脚投票就是我不好看，我可以不去看嘛。 嗯， 对吧？或者看了之后，然后觉得那个不满意，没有智慧票价。 哎，这也是有思考在里边的，对不对 啊？嗯，没有智慧票价，那么我就去各种的这个社交媒体，我去吐槽一下我的观点。 你说的这是网络报名吧？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大家都有发声的权利和渠道的。 嗯， 我发个朋友圈总是可以的吧？ 哎，你说的这件事儿，我倒想聊一聊了。 对对啊， 前段时间刚好去了一个沙龙啊，也是有一个近期比较热的这个大导演来主讲。 嗯， 然后呢，他就说他之前拍了一部电视剧， 嗯，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为什么？ 这部电视剧叫《娘道》 啊。 哎，这是一个 口碑还是不错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导演，专门是拍这种，他叫这种，就是也不能算是什么， 就大导演。 对对对，大导演， 嗯，大导演，嗯， 他非常有名的一个导演，应该叫郭靖宇。 嗯， 然后还拍过什么《勇敢的心》啊，什么《铁梨花》呀，他专门是拍这种奇幻题材的啊。 嗯， 然后呢，他就说他拍完《娘道》之后呢，很多人都给他发信息，一天几百条。甚至有人上来就说，导演，虽然你这部电视剧我没怎么看过，但是然后后面有一大段评论。 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写影评的人连这戏都不好好看，你写什么影评啊？人家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不对？ 嗯， 所以你说我们是自媒体时代，我同意，但是希望你发出的声音，哎，不是这种人云亦云的，或者说不是想瞎捣乱的这种声音。 嗯，就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呢没必要看的，就是我一说出来之后呢， 嗯， 我就一定要代表一定的高度或者代表一众的观点，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嗯， 真的就是我这个电影，我就即便别人都说好， 嗯， 我就不喜欢。 嗯，可以啊， 可不可以我朋友圈发一个， 看了对吧？ 我看了。 对，你得看了 啊，我就不喜欢。那比方， 啊， 我就不看，我就看了他海报了，我就看他那个前期的那个预告片，我就不喜欢，对吧？ 那你就说我看了预告片我不喜欢。 嗯， 对不对 啊？ 怎么看的就怎么说。 怎么 有些人上来，我跟你说，我想起来，他是拍传奇剧的一个很有名的大导演。有些人上来就说，导演，我虽然没看你的这部《娘道》，但是呢我妈妈看了，然后呢就催我结婚生孩子，你说你拍的这部剧巴拉巴拉巴拉。 嗯，这个是有点没有逻辑的。 对， 啊， 所以就是哎呀，就是真的看了这部戏的哈，还是会觉得有一定水准的啊。 嗯，知足吧。 嗯， 看没看，然后甭管是说还是骂， 嗯， 只要把他的片名然后带出来。 嗯， 啊，只要带出来里面的一些元素。 嗯， 那是不是都是一种宣传呢？ 是的。 又不花钱，给你钱了吗？没给钱吧。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贺岁档与春节档即将到来。 嗯， 啊，据统计，目前共有106部影片在贺岁档与春节档将会跟大家见面。十二月份啊，就已经有68部。然后呢，明年一月至春节前暂定是38部。在这些影片的背后，还会有一个数据，一共有500多家公司 参与到了这些影片的制作当中。哎，都说这个现在影视行业是寒冬， 对， 就看着就也挺热闹的哈。 嗯，但这个热闹，因为影视行业的这个就是上片哈，应该是有一个滞后期的，对吧？你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电影，那制作和拍摄都得是一两年前了，对吧？所以可能有一个滞后期，但确实这段时间是比较凉，这个影视圈是比较凉， 哎， 比较冷， 哎，对，然后呢，这个。也有这个同行们啊做了一个统计，说传统意义上的五大公司除乐视缺席之外，可能就是忙着造车呢啊，大家都各有布局啊。万达手握天气预报、熊出没之原始时代两部影片，博纳呢有武林怪兽还有飞驰人生啊，据说是两张大牌。光线呢参投了狗十三、叶问外传、张天志，华谊兄弟有云南虫谷参战，然后呢还有像什么新力呀、啊、然后北京文化啊，这个是这个近两年非常炙手可热的一家影视公司，还有东亭啊、坏猴子等行业的新秀也在各自发力，像什么这个啊，有互联网大佬支持的，像爱奇艺啊、阿里呀、微影时代啊，互联网影视公司也以出品方的形式参与竞争，进一步走向产业链的上游，是吧？就会看到。 果然是刀光剑影， 是不是？ 嗯， 是不是血雨腥风的感觉？ 血雨腥风， 是不是全都是江湖？ 嗯，但我宁愿不看到这些，我就看到哇，这么多的好片让我选。 小清新。哎，这个真的、啊、 想那么多干嘛？对吧？我们作为消费者，只要想好自己的那摊事儿就行了。那告诉大家呢，在一定档的这些影片中，年轻导演成为了档期内的主要群体。 哎， 比如说韩寒，哎呀，很期待。宁浩、肖央啊，这个刘亚当都是业内新生的导演力量。而在演员方面呢，纯流量型的艺人集体消失了，不再是拉动电影票房走高的关键力量。而在题材的分布方面呢，也是啊，百花齐放啊，喜剧、爱情、奇幻、悬疑、动画多元并举。同时呢，市场加速回归理性，口碑中心制的趋势越来越增强了。那互联网宣发的营销优势加速影片影响力的传播，电影市场中呢，口碑与营销的双战场也将全面的开启。 最近就有人说嘛，说这个好演员的春天来了。 真的吗？ 对，像我们这种好演员 是吗？ 对，好演员的春天来了。你就比方说那黄毛，就那无名之辈里， 知道。 然后那个我不是药神里那黄毛， 是的，是的 啊， 对 吧？就或者说，好像他其实这哥们儿已经30多岁了， 包括那个、 就好像突然冒出来了一样。 包括任素汐，其实也算是这种就是实力派的，对吧？ 哎，对。啊，任素汐唱歌也不错， 唱歌也不错啊，表演就更不用说了，对吧？ 对， 怎么说呢？大家的一个回归吧。 对，主要吧也是之前呢，某些所谓的什么流量鲜肉啊，太过头了， 发烧会传染 啊，对， 一个人发烧，然后大家就都发了，发过之后可能自己冷静冷静说，哎呀，是不是有点过了？ 对，然后呢？药劲儿齁高， 齁高啊， 是吧？齁高，然后呢，拍戏呢也不去，全程用替身，要不就抠像， 是吗？ 对，你这事儿你不知道？ 不知道谁呀？ 谁呀？那啊，是吧？这个谁大家心里都知道， 膨胀了的那谁， 是吧？那膨胀了那谁？ 那 个 谁小谁家那老谁，对吧？ 对，谁心里都知道，是吧？你不能这么办。对吧？你就是吃的这碗饭，你就挣的这份钱，是不是？你挣的还不少，你什么抠像？哎呀，我们再来说今年这个贺岁档与春节档啊。从目前定档的这个影片来看呢，跟去年相比啊，大导演的作品相继撞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没有在今年出现啊，除了周星驰的新片，星爷的新片《新喜剧之王》将会降临春节档。去年像奇门遁甲的袁和平会再次携手叶问外传张天志啊跟大家见面，以及指导过烈日灼心还有追凶者也的曹保平将会再现狗十三。其他的作品就像刚刚爽爽跟大家提到的，还是主要以年轻的导演啊为主。然后咱们就比方说这筷子兄弟的肖央，是吧？小苹果那位。 哎，我还挺期待肖央的， 肖央 应该是处女座，对不对？ 有戏，对吧？你看肖央多接地气的演员。 不，我觉得因为肖央他们筷子兄弟其实是拍广告出身的，然后 拍广告还不够接地气吗？ 接地气啊，然后但是拍广告， 我想说的是什么？我说的另一个层面的，就是他俩不仅是演员， 嗯， 就是他们很有导演的功力。 嗯、 之前他们不是拍的那个 MV 对吧？就很火啊， 嗯， 对吧？叫什么来着？ 嗯、叫什么来着？ 都忘了，小老男孩、嗯、 老男孩、 啊、太久远了，太久远、 嗯、 老男孩当时多催泪啊， 嗯， 哇，当时在北大他们还当时我记得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地面的这种宣传，然后哇，北大的学生挤爆满， 嗯， 他俩哇这个激情勃发， 哎， 当时就是这个我们的青年偶像啊、 嗯、 对吧， 对， 属于这种一朝成名的、 啊、哎、嗯、没错， 但是后来为什么就唱了小苹果了呢？ 就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在影视创作上可能不一定都有一直有灵感，那么唱唱歌我觉得就随心吧， 嗯， 艺术一定是需要自由的， 嗯 啊，真的，你不觉得吗？ 行吧， 嗯，这刚刚我们提到啊，这个肖央执导的这个电影天气预报会和袁和平的这个叶问然后会撞档啊，然后不得不提的是89年出生的毕赣导演，非常年轻啊。 嗯， 他执导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也将在元旦前夕上映。然后此外呢，像这个韩寒导演执导的《飞驰人生》， 期待期待 啊。这个《流浪地球》的导演 太期待了， 郭帆也是80后、 嗯、 啊。《疯狂的外星人》导演宁浩出生在77年，岁数也不大。 嗯， 然后还有这个《中国合伙人2》也是由青年导演刘亚当执导。由此可见呢， 嗯、 年轻导演已经成为了。在今年啊，起码是在今年成为了贺岁档跟春节档的一个主力的群体。 嗯 嗯， 我特别期待的两部，一个是韩寒终于要拍他的这个赛车的这个场景和故事了。 嗯， 虽然此前他拍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平凡之路，不是平凡之路，那部电影叫做后会无期对吗？ 嗯， 嗯，但也是有这种汽车的这种元素，但是并不是讲的是赛车手的故事、 嗯、 但是这次的飞驰人生真的是开始要讲他身为赛车手的一些体验和感悟了，我特别期待。而且他选的这个男主角竟然是沈腾。 沈腾可以的。 嗯 嗯，对。 然后就是《流浪地球》了，《流浪地球》是这个，《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啊，他的一部应该算是小长篇啊、 嗯。 那这次呢，虽然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三体》很难被搬上大荧幕哈，但是这个《流浪地球》这次大家看这个预告片觉得。有那么点意思， 嗯， 哎，好像能够展现出大刘的那个在小说里展现出那种场景，那种恢宏， 嗯， 所以还是挺期待的。而且这个男主角是那个战狼 啊， 是那个 吴京啊， 吴京，对， 男主角是战狼，哎，可见这部影片给你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我觉得是还是因为口碑吧， 还是因为口碑啊、 嗯。 然后呢，刚才我们说完了影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演员啊， 嗯、 演员的阵容。啊，各部戏，然后不仅有参演这个《我不是药神》的这个谭卓， 嗯， 是吧？葛大爷、葛优、刘奕宏、佟大为、马丽、汤唯、郭富城，然后呢，还有这个《鬼吹灯》啊， 嗯、 这个 IP 的这个云南虫谷公开表示不启用流量艺人， 嗯， 主演呢是。 顾璇、 于恒，哎呀，听说都是很听起来之后都是很陌生的名字。 嗯， 啊，对，刚才爽爽提到的《飞驰人生》主演是沈腾、黄景瑜。 嗯， 啊，然后这个《疯狂的外星人》黄渤，还有沈腾。 嗯， 然后呢，这个其他影片当中主演像成龙啊、张家辉啊、刘青云、吴秀波，也都是实力派的演员。 嗯， 还是哎呀，什么流量型的？流量型的都有谁呢？ 流量型的都有，我们都不记得了， 对吧？流量型的都有谁呢？ 觉得这个中国的娱乐圈或者说这个影视业的这个风向啊变得特别快，就是大家的口味也真的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急转弯，会体现在包括影视的制作啊和这种票房上。 嗯，哎，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回归理性， 持续的回归理性，就是看片子吧还是得好戏， 嗯， 好故事， 嗯 啊，走心的情感， 嗯 啊， 你要是只想看那个小花或者小鲜肉，你去看他们的写真不就完了， 对，其实 看你去看 MV 就得了， 对，其实看这个所谓流量的鲜肉颜值什么之类的，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啊在选秀的节目，哎呀， 嗯、 我的天哪，那小鲜肉层出不穷的， 层出不穷 啊、嗯！对，然后我就有 鼓的往外冒、啊， 对对对，然后我有朋友，然后因为是之前做培训行业， 嗯， 然后现在就转到了这个啊练习生的， 嗯， 培养和复制的过程当中、 嗯 哦，哎 哎呦我的天哪，长得看颜值确实可以，我们不从这个电影艺术当中我们来去看颜值，对吧， 关键我觉得就是不是说这个电影中不能出现这些颜值高的年轻的这些小花和小鲜肉，而是说你的这个角色得和这个人物匹配，对吧，你的这个形象啊，不能说任何的这个角色都生拉硬拽，对吧，我为了拉流量而去找小鲜肉来给我演，对不对， 对，好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元旦还有春节档啊会上映的很多影片，以及今年上映的这些影片会出现的一些趋势，然后呢我们可以敬请期待来关注一下，然后呢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海外的大片哈也会上映，还有两天这个海王就要在国内上映了，目前的首映日的预售票房已经达到了1794.3万元人民币啊，比起毒液来说后期数据增长力度呢有些不足，不过这一数据已经马上就要超过神奇女侠首映日的预售成绩了啊。那 DC 的超级英雄电影影响力呢其实在国内一直以来都不如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看一看它的票房成绩会不会啊更加的耀眼。 对，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一首歌之后呢回来继续我们青年说节目。 Take a breath, take a break for a minute. Now I gotta figure this out.Fools, sick of losers still winning. I get so turned around. Because you got when I drew the last straw, and the game was back broke, and I'm done pretending. Nothing can get me down. I'm a little unwell, like I'm not myself, and I need another joke, like I need a heat stroke. Gotta get out somehow. Disappear, fade into the stars. I'm never looking back. Somehow it's alright.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大片啊，《海王》。 嗯。 然后呢，在上周的时候，应该我们也会给大家有过介绍。 嗯。 啊，这个海王是谁呢？ 嗯， 海王是一位历史非常悠久的超级英雄。 嗯。 这个角色最早是在1941年11月，在多趣漫画第73期当中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超级英雄白银时代期间，海王成为正义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 嗯。 不过在此之前呢，因为多趣漫画的定义风格，这位超级英雄更像是一位邪星。 嗯，海王， 对， 总让我觉得差个字儿。 海王星， 海龙王， 海龙王， 海贼王， 海贼王，海贼王可还行，对吧？这个， 然后说海王自1941年登场到2011年新52之前的70年间，经历了不少事儿啊。 嗯， 除了日常打怪之外呢，他还打死过儿子，不仅儿子死了，他自己也死过，死后又被复活成为僵尸，又从僵尸变成活人，断过手，这只断手上装过钩子假肢，特殊金属的假肢，等等等等，哇，经历超坎坷。 对，所以就是之前呢，就是预售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对这部片子啊，这个人物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大家会特别疑惑，这讲的是个什么故事？海王究竟是谁？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这个揭秘啊，和这个提前呢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点。 嗯， 啊，说海王都有哪些能力呢？ 嗯， 这里我们主要说电影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啊。首先一个呢是可以控制鱼类等水生动物，这个能力并非是可以跟鱼类沟通，而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呢来强行控制。 嗯， 你就比如说跟孙悟空似的，让鱼定。 我就说是海龙王嘛。 然后呢，他还拥有啊远超普通人的这个身体素质。 嗯。 然后呢，比如说在水里啊，不受水压的影响，在水里呢还力大无比，能举起比如说像潜水艇一样的东西。 嗯，而且他在水中呢不会窒息，也不受水压的影响， 哎、 他游泳和潜水的能力一流、 哎、 啊，这个还是海龙王。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有一个超漂亮的女朋友。嗯， 对，超漂亮的女朋友。 嗯，谁呢？ 咱们 难道是那个贝壳精？ 哎呀，我天，你海龙王可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海龙王的故事。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那个，我们回来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31，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的陪伴大家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哎， 来看一看，哎，广播的主持人是怎么工作的嘞。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直播平台里，刚才我们聊到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今年12月份还有春节档， 刀光剑影， 对，然后有朋友说只看脸，那都是小朋友该干的事情了。我至少在这个阶段啊，不是，我至少不在这个阶段，还是有趣的灵魂和才华比较长久。 哇， 这瞅瞅我们这粉丝是不是很有深度， 有水平 啊，有思考，对吧？给你点赞， 看脸， 给你点赞。 除了看脸，还得看点别的。 哎，对，这个老看脸呢、确实会腻，对吧？今天早晨我那个看，就刷视频，就是你发现现在没有，就是知识类的短视频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 知识类的短视频， 对， 讲什么样的知识呢？ 你就比方说啊，说这个两个人啊，怎么看是不是真正的相爱？ 怎么看？ 科学研究之后，两个人的新鲜期那种、那种激情期，最多，你直接天花乱坠都不行了，最多谁都超不过4个月。 4个月呀、啊，这么短呀、啊？ 对，4个月之后，然后就开始各种挑毛病，找事儿，然后就是看着就开始烦了，想要自己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如果这个时候过了4个月，两个人还是都看着眼睛都放光，看对方都放光的那种，还想去天天腻乎在一起，那是真爱了， 是吧？所以就是看4个月前后啊有没有这种变化。我前些天还看了一条这个非常最近又重新这个爆火了的一条微博哈，讲的是这个老布什和他的太太芭芭拉的故事。说的是哇，老布什这一辈子啊就爱这芭芭拉一个人，然后到70多岁还给人写情书呢，两人在公开场合还经常么么哒呀，抱一抱呀。 好吧。刚才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聊的海王，今天应该都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呢，这个，反正还是挺有看点的啊。然后被爽爽一直说成是海龙王。然后呢，他在电影 海贼王也行， 海贼王差点。然后呢，他的电影当中啊，会有两个反派，一个叫奥姆，一个叫这个叫什么黑福奔。是吧？就是他两个反派。这海王呢，你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对吧？你对抗这个邪恶势力，对吧？他还有武器啊，什么5个叉，什么3个叉，什么拿的是个什么东西。在这儿呢，我们也就不给大家过多的剧透了。大家今天呢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在最近啊，确实是在12月的，这个上旬的时候，这部影片啊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如果你喜欢感受这种大荧幕的这种这种酷炫吧，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海王这部电影的。而且我听这个海王的履历哈，感觉他有点像谐星的感觉。 对， 就是他的这个经历还挺有意思的。 对， 而且很有笑料，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 就超级英雄也不再是那种就是特别就满满的正能量，然后一丝不苟不苟言笑，然后拯救世界的那种。 嗯 啊， 就现在也开始带一点小缺点， 对吧？ 带一点小马虎和小迷糊， 对 对 对。你看蜘蛛侠其实不就是那种类型的吗？ 嗯，就是小人物小人物的这种英雄主义。 哎，对对对、 嗯， 对吧？就像我们在节目里，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聊到的，你要接受，其实每个人都是普通人。 对，嗯，说这是很多人迈过某一个年岁之后的一道坎儿啊、 嗯， 你得用很多年去接纳这件事情。 哎，对，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不是普通人，说明我还年轻，年轻气盛，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 你是自己一个人说双口相声的是吧？对口相声。 不是你刚才你没得理我你知道吗？ 我这不是看你演的吗？ 啊， 嗯。 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海王上旬十二月的上旬， 嗯， 截止到十二月中旬的时候呢，然后哎，很多的朋友们也会期待的一部影片， 嗯， 小黄人儿， 嗯 啊，会跟大家见面， 嗯 啊，然后呢，小黄人呢是昨天发布了小黄人的剧照，《神偷奶爸三》啊，在十二月四号将会重返大荧幕，将会上演《越狱风云》。 各种周边要回来了、 哎、 那这次呢，小黄人不仅会以观众熟悉的大喊啊照明娱乐的方式登场，还带来了全新的小黄人越狱计划短片。那该作品呢将成为照明娱乐与环球影业最新动画喜剧绿毛怪格林奇的开场，为随后登场的格林奇欢乐开道啊。我们来期待一下这次的这个小黄人三啊、 哎、 越狱计划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讲了一什么故事呢？ 嗯，越狱的故事呗， 越狱的故事。 嗯， 在神偷奶爸三当中，小黄人曾利用监狱马桶做成一架飞行器成功越狱、 嗯、 啊，这次富于创意的他们又将采取怎样的奇葩方式逃走呢？是很令大家期待的。 嗯， 其实说起来之后，这小黄人啊真的可以说是风靡全球的一个动画角色， 小朋友们太喜欢 太喜欢了， 颜色又很鲜艳，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的这个设计又很简单， 对没错，然后这个是吧，那个 OFO 小黄车， 嗯， 是吧？啊，也曾经借鉴过这个小黄人的角色，在自行车的这个 设计上， 车轴上、 哦， 那个就是车轱辘上、 哦、 啊，小黄人 融入了一些什么样的元素？ 那不重要，那现在不也不行了吗？是吧、 嗯？ 蹭热点有的时候不好使，还得自身有实力，打铁还需自身硬。 是的。那目前呢，这个《神偷奶爸三》是位于中国动画电影票房总榜季军的位置啊、 哎！ 不仅如此呢，小黄人首次担纲主角的电影《小黄人大眼萌》国内首映当日取得1.16亿的票房，成为2015年在中国上映的所有动画电影中首映日票房最高的作品。那最终呢，该作品也是在全球成功收获了11.59亿美元的票房，是环球影业所有动画电影中票房成绩最高的作品。 哎，刚刚我们提到他的这个出品公司啊。 嗯， 然后业界领先的动画电影制作公司照明娱乐，除了打造出了现象级的动画形象小黄人之外呢，还塑造了多个鲜明的形象，造型可爱、魅力十足的爆款动画形象，其中就有《帮帮帮帮》《爱宠大机密》里的忠犬麦克， 嗯， 《猫主子冰冰》《兔子小白》嗯，还有《欢乐好声音》里的考拉月伯乐、老鼠麦克、帅星星 Johnny 等。 嗯， 是吧？大家想象一下， 说起来都有印象， 都有印象， 但是觉得这些角色好像不是那么的强势呢。就是， 哎，我觉得还挺好的， 完全没有变成一个就是现象级， 跟闪电一样是吗？闪电你知道？ 就是现象级的嘛。 啊，现象级的。 闪电其实闪电也是一个桥段了， 对 吧？对 吧， 嗯、啊，我说的现象级是 闪电的表情包可流行了一阵呢。 啊，那当然了， 对吧、 还有这个，当时美国哪一个这个交通局的工作人员，专门在万圣节的时候自己打扮成了这个闪电的样子啊， 嗯、 来娱乐大众。 对，西方万圣节。 嗯 啊，这个小黄人即将亮相的电影啊，《绿毛怪格林奇》同样呢，塑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动画形象——熊大人格林奇。所以说呢，哎，这回好像是。好像应该是还邀请潘粤明来配了个音， 是吗？给熊大人格林奇是吗？ 对对对对对、嗯、啊， 这么深沉的格林奇呀、 啊，这么深沉的格林奇， 嗯， 对，所以说在十二月中旬的时候，12月14号， 嗯， 也就是下周， 嗯， 哎，我们就能够看到这部影片了， 嗯， 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这个应该是算是元旦档吧，对不对？有元旦档吗？大家一起，这是非常适合一家人一起去欢乐的收看的一部电影。 对，哎，我还曾经在这个迪士尼买过一件小黄人的T恤 是吧？ 啊，然后在我们青年广播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啊，这个都太有名了啊！就我们那档那个挑战新歌声节目，其实我是元老级的主持人， 元老级的。 对，然后我还穿着那件 T 恤，特意上过那件上过那个节目 啊、哦， 小黄人的衣服， 嗯 啊，就满身 也符合这个节目对吗？ 符合这个节目的气质是吗？ 是的。 那我觉得应该上漫游嗨翻天， 是吧？ 对吧？ 漫游嗨翻天会更二次元一些， 哎， 更穿越一些。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部影片真的是，无论它的周边产品呢、啊，就是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呢，就是总会延续很长很长的热度。 是的， 啊，包括一些的周边产品呢、啊，大家那种情怀呀、啊， 包括很多餐厅都会做一些相关的这种小的手办啊、 哎、 什么的。 对对对，没错啊。小黄人，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继续给大家送上好听的音乐。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 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的房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今天早晨呢，我们照例是给大家带来周五的这个影视圈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啊。那刚刚说了很多国内国外即将上映的大片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部奇幻动作大片《神探蒲松龄》啊，是由成龙领衔主演的，将于明年大年初一上映。那该片呢，昨天发布了初入奇境预告片以及一组人物海报。那曝光的部分呢，看点应该说是挺多的啊。首次揭露了影片奇幻异界的视觉特效。那海报呢，则揭示两组人物关系，成龙和林柏宏是师徒搭档。阮经天与钟楚曦则演绎旷世之恋。 钟楚曦呀， 哎呀，我也想念这个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喜欢他呀，就是钟楚曦在我、 啊、 在我心里留下的那个镜头是什么？在你心里是哪个镜头？ 就是咬苹果的那个镜头。 吃西红柿 啊，就是西红柿。对，那个年代吃苹果是挺奢侈的。 哇塞， 啊，在《芳华》里留下的 汁水好多的西红柿。 对对对对对啊，就感觉 那个年代的一种，那个年代的性感吧，我觉得是。 哎，对，那个年代的一种美， 清纯。 对对对。然后啊，其实看点呢，还是就是，应该说是值得非常值得尊敬的这个成龙大哥吧。 嗯 啊，这个毕竟在这个影视圈呢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啊，然后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经典的作品。 嗯， 像比警察故事系列当中，阿姨那是真跳啊。 是的 啊，那真帅呀。 而且就是我经常从这个新警察故事开始就说，哎呀，这是成龙大哥最后一部电影了，哎，要告别这个江湖了。但是还每年基本上或者是隔一年都会有新片来这个亮相哈。 对对对， 挺佩服的， 对吧？然后还有在 努力的一个艺人。 对，没错。然后还有在功夫之王当中出演这个仙风道骨的神仙。但是呢，在这部影片啊，大年初一要跟大家见面的《神探蒲松龄》当中，跟以往的形象都不一样。首度出演奇幻贺岁大片的成龙，既是文豪，也是大侠，也是会讲故事，也会坑小孩儿。然后呢，什么这个入奇境、下凡尘、捉妖邪，然后喜感十足，有飘逸，洒脱。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总之这是一部非常有中国风的这种奇幻大片儿哈。大家也知道蒲松龄的这个著作嘛，对吧？《聊斋志异》，对，它其实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古代的一种玄幻和奇幻的这种气氛，加上一些这个鬼神怪志的这样的小说哈。那这次呢，它是把这个蒲松龄打造成了一个这种去找到事情原委的这样的一个神探哈，给予这个作者一些更多的这个灵魂，我觉得挺值得期待的。不知道有没有各种仙儿啊，精啊。怪呀，对，依次轮番出场， 然后仙风道骨，一袭白衣的感觉，啪，然后之后叫了个筋斗云，然后刚上去啪摔下来了。 挺像成龙大哥的风格的， 对吧？很有喜感的是吧？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哎呀，就上回我们就开始感叹，上次咱俩跟大家啊，除了昨天啊，上周我们跟大家见面的时候，说了那是11月30号，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还问爽爽，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他说今天是周五。我说不对，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眼看这个12月呢，然后 又要快过一半了， 又要快过一半了啊。然后呢，这个昨天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啊。然后在我们跟大家直播完之后，我们又去做了一档其他的节目。什么？刚才我们提到， 我们聊了聊2018年。 我们聊了聊2018年。然后2018年，他对你怎么样？对大家怎么样？ 2018年对我没有手下留情啊。 没有手下留情。譬如说， 下手有点狠。 下手有点狠。譬如说。 譬如说2018年好像觉得很很心累。然后 我早晨来的时候我听到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用在咱们那档节目当中。就是挺老的一首歌，就是什么自己不错心情也不错，你记得吗？ 不记得。谁的歌啊？ 80年代的。 是吗？ 对对对对。 你听的都是什么调频啊？ 我各种转。 对，然后因为一档好的节目选择的配乐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电乐， 嗯， 对吧？ 2018年《五味杂陈》吧，这个有小伙伴说孙悦唱的是吗？ 哎。对，哇塞，我们这网友太有才了，没毛病，六六六，特别适合配上 对 这个那首曲子，嗯， 你真是博览群书， 是吧？杂家嘛， 杂家真的。 难道你说这么半天，你都没有 get 到我的点？我这么都想着你，你还不夸我一下？ 对，就是大文觉得这2018年还是挺不错的，嗯，应该开开心心的，对吧？ 我腿都摔了，我现在走路都是瘸的，能好吗？ 摔腿不一定是坏事儿吗？ 啊，摔腿不一定是坏事儿。就是昨天我们是由摔腿引发了这个对2018年的一个思考和对2019年的展望。嗯、啊，对2019年的展望呢，就是昨天还有一位，然后这个曾经来到过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小美女， 嗯， 于子轩同学。 嗯， 哎呀，我天哪，这个1.7米的个儿， 嗯， 啊，1米长的腿， 嗯。 然后这个 还自带哈哈镜， 90后， 嗯 啊，然后呢，异域风情的新疆美女， 嗯， 对吧？ 也跟我们分享了她2018年的一些成长哈， 嗯， 让我们感觉到怎么说呢？说2018年开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各种感叹说，哇，竟然跟奥运会已经过去有10年这么久的时间了，10年弹指一挥间，时间过得好快呀， 嗯， 好像突然有。这个奥运会作为一个时间的一个标志物，让这10年哈，就是格外的有这个时间感，对吧？ 嗯，对。 现在眼看着我们就要跨入2019年了， 嗯，我们现在是在憧憬和迎接冬奥会。 冬奥会，对， 嗯、 会也很快了。我还记得北京申冬奥成功的那一天，我在哪儿哈？ 嗯， 我跟这个当初就是2008年这个北京的这个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们在一起， 嗯， 在等待这个宣布。当时很多人都哭了，都流泪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冬奥会的时候我会在做什么呢？ 你会在做什么呢？ 嗯，那个时候我想，因为我当年 你已经不再是体育记者 啊。对，当年我想那个时候我不会还在做体育记者吧？ 嗯，然后 所以是现在有了一个小的转换的一个轨道嘛。 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职业的道路上还是比较顺畅的。 嗯，是吗？ 啊、对，还是比较顺畅的。 有点慢 是吧？ 嗯 啊， 成长的太慢了，可能还是自己跑得不够快。 有可能是选择的问题。选择比努力重要。啊，有人会这么说。然后呢，在这儿呢，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也就是9点钟到10点钟的时候，会有一位大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当代艺术学者、今日美术馆的馆长高鹏博士，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尼基·圣瓦勒大型回顾展。这次展览究竟有哪些看点？还有。 哪些亮点 ？ 而且也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艺术家的故事。 对， 嗯， 这个故事，这个艺术家还真的非常非常有故事。 没错， 我昨天还专门去搜索了很多的相关的资料哈，我被震撼到了，就是非常曲折的一个人生的履历。 对、 嗯，但是他在这种曲折和坎坷当中，嗯，表达出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和融入的都是一些非常鲜艳的色彩， 对、 嗯，和一种很阳光的这种感觉，很开心的这种情绪。 没错， 形成和他自己的人生其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对， 可能我相信就是去绘画和创作的这个过程对于他的整个的人生来说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哎，对， 嗯 啊，而且他的艺术创作呢不仅局限于比如说绘画， 嗯 啊，一种门类，像绘画呀、雕塑啊， 嗯， 还有像一些像什么装置，好像 对 视觉艺术 装置艺术 啊都会有 嗯， 对吧？ 嗯， 而且 看来做了不少功课嘛。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艺术家， 嗯 啊， 叫 Nikki， 对 Nikki， 他好像是没有学过画画的， 对，他不是专业人士 啊， 嗯， 对，但是他的艺术灵感， 他其实一开始学画画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情绪太差了，然后觉得自己的人生太灰暗了， 需要安静下来， 需要自我疗愈，对， 自我疗愈， 嗯， 哦， 然后他就开始通过画画来释放自己的情绪， 啊、 嗯， 对吧？ 找到了一个出口 啊， 没想到自己在这方面非常有才华。 天赋异禀。 对，其实说起来之后啊，你说这个人的天赋啊，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你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 嗯， 对吧？咱们小时候是不是都玩过一种东西叫做橡皮泥？ 橡皮泥玩过， 对吧？ 嗯， 或者说那个就是搓个面团啊什么之类的， 嗯， 啊，你这 玩个沙子， 对，玩个沙子， 挖个泥巴 、嗯，你怎么不会把它捏成这很好看的东西呢？ 嗯。没有天赋异禀呗， 对吧？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天赋啊，对于大家、 玩出名堂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哎，这个人生的选择呀，还有这个啊今后的职业道路，有的时候这说句违心的，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是上天注定的， 嗯， 对吧？但就比方说 也不能这么宿命论吧， 对啊，违心的吧、 嗯 啊、比如说 嗯 啊，说我们这个说主持人这个行业， 嗯 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啊、做什么影视配音的， 嗯， 啊，这个就是声音， 嗯， 啊，其实我们台有很多同事声音是非常好的， 嗯， 对吧？大家都会说这是老天爷赏饭吃， 老天爷赏饭吃、 哦，对， 嗯，但是不好的声音就做不了这样的工作吗？ 并不是， 比如说烟酒嗓，对吧？ 嗯， 是不是也能够成为一个这种我们叫有特型演员、嗯，是不是也有特型配音呢？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哎呀，就说到这儿， 各种说法吧， 各种说法。 其实有的时候， 但是你 决定你能不能做成一件事，最关键的就是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刚需。 嗯，但是你看，其实国内现在身价最高的主持人， 嗯， 好像没几个学播音主持出来。 有道理， 对吧？ 启发我了。 嗯，所以。然后你突然看到了2019年的光芒， 2019年继续的奔跑和成长。 哎，继续的奔跑和成长。 大家对于自己的2019年有什么期待？ 有什么期待？ 也可以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嗯，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等待一下吧。今天的大咖光临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星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国博啊，西北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欢迎你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蓬荜生辉， 蓬荜生辉， 真的迎来了一位大咖哈！我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高鹏博士，他是当代艺术学者，今日美术馆的馆长，先后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伦敦艺术大学，获得本科至博士学位。那他也是2015年受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2018年受耶鲁大学邀请赴美演讲，被誉为中国最年轻的美术馆馆长。欢迎高馆长。 欢迎，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今日美术馆的馆长高鹏。 欢迎。 哇，好激动啊，怎么办？我很激动，我先能那个暴露一下小粉丝的， 就离你们家比较近， 对，在我们家门口， 苹果社区， 对啊，在我们家门口。然后我经常都会去这个今日美术馆以及周边吧，啊，去看一些小的展啊，然后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艺术类的活动，能感觉到就是今日美术馆的这个整个这个周边，其实带动了整个朝阳区这个艺术气氛，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对不对？ 对，谢谢，欢迎常来。 哇，真好啊！今天呢，邀请到这个高馆长，其实是因为最近今日美术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啊，应该是已经开展了，对吗？ 已经开展大概两周左右了， 那也是丰富我们年底的这个北京的市民的文化生活。它是尼基圣法勒的一个大型的回顾展，今天我们会着重的来跟大家介绍，或者说跟大家聊一聊这次展览的一些核心的想传达出来的这种文化的诉求，或者说大家能够感受到的这些元素吧。那除此之外，当然我们还会聊一聊这个今日美术馆啦，以及高馆长个人的一些这个职业的愿景，对吧？那上来就先问问高馆长吧。这次的这个 Niki 的展是首次来北京，对吗？ 对，尼基圣法勒他的这个回顾展是第一次在北京，其实他的这个大型的回顾展也应该算是第一次在中国来进行展示。 第一次在中国，那可能对于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说，尼基这个名字略感陌生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位怎么样的艺术家？ 其实尼基圣法勒其实对中国观众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但是对很多人可能去过法国很多美术馆的观众，大家可能会想起来，在法国很重要的一个现当代的叫做蓬皮杜艺术中心，前面其实有一个喷水池，在喷水池前面呢有很多非常颜色鲜艳的一些雕塑，那这个雕塑其实就是尼基圣法勒做的。还有很多呢学艺术的朋友，他可能在很多的艺术史里边会看到有一个大的娜娜，一个大的人体，那这个人体呢，很多观众会从这个人体的中间穿过，这个是在艺术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展览和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其实也是尼基圣法勒他的创作的。那这两个应该是对中国观众可回想起来的。那他本人其实应该算是欧洲跟法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女性主义的一个艺术家。 女性主义，今天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关键词了哈。 对，因为她基本上她的一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传奇的。 是的， 所以整个的西方社会愿意把她放在女性主义艺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进行讨论。而且呢，她本人的丈夫呢是这个丁格利，也是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个叫机械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机械运动， 所以她基本上这个尼基圣法勒，他的一生是伴随着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几次的艺术运动而产生的，所以他基本上是被进入到艺术史的一个重要的女性艺术家。 大家可能抓到了几个关键词哈，比如说这是一个雕塑家，他来自法国，然后他在这个杜皮蓬这个美术馆的门口都有他的这个作品，所以可见他在整个法国艺术史和欧洲法国这个艺术史上的一个位置和一个分量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次的展我们能够看到 Niki 的多少作品，然后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他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雕塑？ 那这一次其实是大概展示了能有近百件他的作品，是从全世界的很多的美术馆和藏家借来的，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得。 嗯， 那整个策展团队其实是去了美国的西海岸，也去了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往上的叫托斯卡纳地区。 嗯， 因为他生前呢有两个主要的住宅地，一个就是在意大利， 嗯， 然后一个就是在这个在美国西海岸。虽然他生在法国啊，但是他主要的几个比较大型的作品是放在这两个地方的。 嗯， 所以整个策展团队去了这两个地方之后呢，是受到了他其实在20年创造了一个叫做塔罗花园。 塔罗花园 是根据塔罗牌来创作的。他个人在这样一个地方，就托斯卡纳地区生活了20年，所以他整整建这个花园建了20年，而且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展厅其实是在展示这个叫塔罗花园的一个全貌。我们带来了他十几件的雕塑，有一个大的影像，而且一比一复制了塔罗花园的一个角落。 哇！ 那在楼上的时候，从他早期非常早期的叫我们叫做射击艺术，他进入到艺术行业的，一直到他中期，他有几个娜娜系列、新娘系列、贪食的母亲，还有后以及后来的公共艺术和电影，整个到西海岸他临终之前的很多的我们叫做视觉日记，整个一生的所有的作品全部都拿到了美术馆进行展示。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他从艺术进入到他的世界，一直到他用艺术来奉献给这个世界的整个过程都有展示。 嗯，所以是按照一种他的艺术创作生涯的一种时间的顺序来陈列编排这次展览。 对，是一个大型的算是他个人的有回顾性的展览， 个人回顾性的展览。 我觉得这个要读懂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哈，一定要结合他自己个人的一些履历和个人的这个人设吧。我们叫昨天我也专门去这个搜索了 Niki 个人的一些经历哈，就像高馆长所说， Niki 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艺术家，她的人生曾经非常非常的坎坷，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她虽然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但是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好，整个这个家庭的氛围是非常紧张的，导致了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底色其实是很灰暗的，对吧？然后后来其实他走上这个绘画和艺术创作的道路，也是因为他要自我疗愈，对吗？ 对， 嗯， 这个艺术刚开始进入他的世界完全是因为疗愈的。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他的童年是非常非常不幸福的，甚至可以说到了巨大的这个精神的刺激。所以他当时是非常叛逆的一个少女，用我们现在话说，他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家族，因为他的家族是算是欧洲非常老牌的这样的一个贵族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从事银行业的， 是一个银行家， 所以非常非常有钱，他是一个算是贵族和非常有钱的这样的一个家族。而且他长得又很美，他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女演员。然后因为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他曾经一度就离家出走去当了模特，因为他特别漂亮，他曾经是上过像这个 Vogue、 Bazaar 这些最重要的这些欧洲的这些封面，不仅仅是拍摄的模特，他上过 时尚杂志的封面， 他全部都是封面女郎。所以她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她其实就跟第一个丈夫结婚了。她第一个丈夫是她完全是自由恋爱，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发现她其实本身是有很多的这种暴力倾向，经常在她的枕头和床下面会发现很多尖锐的刀具还有剪刀，所以她的丈夫就觉得就是这么美丽的一个少女，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就在这个时候 Niki 其实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然后就是丁格利，也是一位艺术家，是她的第二任丈夫把她带到了艺术的世界，说那你通过射击来发泄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可以用射击来作为一种艺术。那后来我们知道了艺术史很多的重要的艺术家，然后包括劳申伯格，包括一些像毕卡索，跟他包括安迪沃霍，其实都认识了这个 Niki Sanfaro， 把他越来越带入到了主流的艺术世界。所以艺术刚开始进入到 Niki 的时候，完全是对他来说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是一种缓解，他靠这样的一种方式进入到了这个艺术。 所以大家这次在这个今日美术馆的 Niki Sanfaro 的这个大型的展览中，其实能够看到这个他的这个通过设计来创作的一些作品，对吗？ 对，我们带来了是我们是从这个基金会买来的一个 影像，可以看到当时的非常珍贵的影像和图片，以及带来了几组他的作品。 嗯，哎呀，不知道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哈，对这个能不能脑补出这样的用射击这种手法去创作的，包括一些绘画的作品以及一些雕塑。我昨天也去上网看了很多的图片哈，这个 Nikki 刚才我们说了，虽然他的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和他之后的人生是非常坎坷和灰暗的，但是他的创作却是走了另外一个路径，就是他用非常鲜艳的色彩，非常夸张的表达，甚至是一些很跳跃的颜色的组合， 而且还有很多的门类， 对对对，然后去进行他的一个艺术创作。高馆长，你觉得这种反差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 Nikki 当时我们想做他也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差。他其实回到了艺术非常根本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为什么需要艺术，那人们通过艺术来进行表达，最后又通过艺术来奉献给社会。他的一生其实简单的来分就可以分成这三个阶段。那早期通过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宣泄和表达之后，他就进入了刚才主持人说到了非常鲜艳的这个系列。他来做了很多叫 Nana 系列。 Nana 那这个 Nana 的这个系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鲜艳的， 也是他女性主义的这个萌芽 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他其实是对女性身体和色彩的一个解放。因为他曾经太美了，所以他认为在这种美其实是整个社会塑造他的，他一定要是某一个形象才是人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淑女和美女。但是她在偶然过程当中，她发现了自己一个朋友，她在怀孕的时候，她觉得为什么这样的女性不是美的呢？为什么我们女性一定要按照人们认为的那种颜色感然后才是美的？为什么不可以让女性的身体得到充分的解放？她可以是极胖的，甚至极臃肿的，甚至是极瘦的，那这些颜色可能是极艳丽的，或者是非常漂亮的，她喜欢那些非常非常漂亮的颜色，那这些颜色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使用在这样的一些雕塑上呢？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人们认为的漂亮的颜色才来做？所以这是她非常非常进行强烈表达的一个阶段。 就是那些饱和度非常高的色彩，我觉得就开始深刻了啊。刚刚说到这个，其实他在作品中体现出很多他的女性主义的思想，包括我们可能很久之前在上一个世纪啊，某一个时期，大家对于美女的想象就是芭比娃娃，对吧？尤其是像这种上过时尚杂志封面的，像 Nikki 这样的大美女，可能会被这种东西禁锢住。那如果你去看 Nana， 你就会发现那样的女性的人体的形象，她都是比如说腿非常粗的，然后这个胯骨也是很宽的，但是它体现出的是一种人体本身的那种很原始的美，对不对？也是希望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些注脚吧。如果有机会去看这样的一个展览的话，希望能给你一些更下沉的东西，对吧？那这次的这个 Nikki 的展，刚才也听高馆长说了哈，这个布展的过程应该是也是挺不容易的，对吧？策展人也是去到了很多地方。我们通常情况下，像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艺术家的这个策展的过程，大概要延续多久？会经过多少人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以 Nikki 为例，这个大概整个的策展周期将近有3年左右。 三年啊。 对，然后 比一部电影还要长。 对，我们自己的策展团队大概涉及的人员在10个左右，核心的人员。但是整个从3年之前一直到现在的列级，应该等将近有100个人就参与其中。因为他一生当中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他生在法国，然后他当时这个得到了这个法国密特朗总统的对他的很多的爱戴，所以当时我们需要先跟法国方很多的沟通，然后但是呢他后期又移民到了美国，所以他的一个重要的基金会在美国，但是他后期有20年塔罗花园，他最重要的一个花园的工程其实是在意大利，然后所以他代理的这个画廊又在法国，所以我们需要跟3地进行沟通，然后而且呢他因为当时他想进入到这个向中国观众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刚进入的时候又是通过香港的一些代理商来进行介绍，所以我们需要从各个角度先来进行沟通，最后我们为了让这个沟通变得更加 的顺畅，我们又飞到了这个圣地亚哥美国西海岸，直接跟他的孙女进行沟通。当时他的孙女又把我们引荐到了意大利的托斯塔纳，我们见到了他生前的很多的重要的画廊，帮他做过展览的很多的馆长，包括跟他一起合作的很多的合作伙伴，来了解他的这样一个历程。我们光看他的文献大概就看了有3天，就什么都不做，就在他的基金会里边看他生前的这个文献。所以这个是简短的说的话，我们就是这样来做这个展览。 嗯，所以策展的本身都是一部感觉像一部记录长片哈，所以这个过程也会说不断的去让这个展览在你们的心中成型，就是会把这个策展的过程越来越细化，对吗？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策展团队去深入的理解这个 Niki Sanfara。 因为 Niki 的一生其实用他的话说是其实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因为他自己因为太美丽了，所以很多人并不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艺术家，但是他到后期的时候，他在最辉煌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在很多人眼中他离开了主流的艺术社会，又开始做他的塔罗公园。哇，因为塔罗公园后来又到了西海岸，他的经历非常非常的传奇，其实传奇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策展团队越来越了解，我们会发现其实 Niki 对很多的普通公众是有非常大的启发的，因为他最后的艺术其实偏公共艺术，他让很多的公众一起来创造艺术，他让人们知道艺术不仅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艺术，可以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艺术世界。这个过程是如果不深入去了解他的资料，我们很难去了解这一点，也很难对真正的公众有一些启迪，会让大家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伟大的艺术家，但是跟公众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不是只是去崇拜一个？其实 Niki 一生最反对的就是要塑造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艺术的偶像，他觉得艺术其实是为所有公众的，公众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如果他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 这就像这个像我们之前了解到的 Niki 的过往的一些经历，他其实是没有学过比如说像画画呀或者说像雕塑啊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学习，是由她的第二任丈夫把她带到了这个艺术门类里面啊，然后是为了描绘她内心的一些世界，所以创造出了这么多的了不起的作品。 刚刚我们其实聊得很专业哈，我觉得高馆长也非常非常的有他的专业性，但是我觉得可能去做一个展览，难度在于说我们策展用的这些心思，我们花的这些巧思，融入的这些心血，有多少百分之多少能够传达到来看展的人的心理，可能跟我们就是每一个去看展的人，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的水平和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是有关的。高馆长，你对于这个方面是怎么想的？就是这种传递， 这种传递其实是美术馆近2-3年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因为之前对于艺术家的梳理是比较偏学术性的，但是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公众的年龄其实越来越小，很多的年轻公众其实是愿意走进美术馆，他们愿意了解的。我们得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我看不懂这些艺术，我如何能够进入？所以这个责任我觉得不在观众，在于美术馆。所以这一次我们专门招了有2个90后的就是这样的员工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以后得招95后了。 对，我们希望更年轻的加入。所以用他们的角度，所以在这个展览里边我们放了很多的互动区，而且我们的文字就是在每一个阶段都放有文字，而且文字量很短，就大家站在那6秒钟就可以读完，而且在每一个他的人生阶段都会有一个在2分钟之内的一个影片，全部都是 Niki 生前我们从几百部纪录片里面剪出来的，他去讲解自己的片子，而且放有他自己那个时候的照片，再有作品，所以公众可以通过影片、照片、作品和互动很多种方式一起来进入去了解他的一个阶段。 这样就防止大家说我看展就是凑个热闹 拍个照片，对吧、哎？其实大家还是希望说能够读到一些故事，我觉得这是最基础的一层。 对， 然后再说我能够进入到这个灵魂或者说更高的精神的层面哈，给我一些养分，对不对？ 对， 我希望就是啊、当然今日美术馆也很希望是吧？是这样的，能够对公众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啊，那我们刚刚聊了，马上 要你看网友朋友呢，还有最简单的问题， 嗯， 有网友问说。展览特别想去，就是展馆里冷不冷？然后有网友下边回答说不冷，厅里非常暖和。然后这个应该是叫 Miss Mao， 应该是一位看过我们展览的朋友，说是特别好的展览。 哦， 在关心馆里冷不冷，不冷，大家放心。 哎呀，我有发言权，就经常去今日美术馆。其实最近在做的很多的展，就是让大家觉得很先锋嘛，对吧？包括之前那个 Hello 的那个展、 Hello Paul Smith， 对对对，也是一个就是设计类的展，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年轻，也很先锋，色彩也非常的鲜艳哈。这是我们外行吧，艺术的外行能够看到的一些元素。那。刚刚我们聊了聊这次 Nikki 即将上的这个展哈，接下来其实我们今天还想着重聊一聊今日美术馆啊，既然今天这个最年轻的美术馆馆长 对 来到我们青年说哈，我们肯定要聊一聊您心中的这个艺术的梦想哈。先问一问吧，高馆长，您希望把今日美术馆打造成一个北京什么样定位的这样的美术馆或者艺术馆？ 我希望今日美术馆是代表着更加的年轻化、更加的先锋化、有很多的实验性的这样的一个美术馆、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其实很多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它应该有一所区分、那很多的博物馆好像大英博物馆一样，它可能有木乃伊，甚至有一个药片、还有我们的历史、人们在那边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实物去了解我们的历史、然后去承载我们的现在以及去想象我们的未来、那很多的美术馆它可能不需要像博物馆一样的，其实这是对一个社会资源的浪费。那公众可以通过很多先锋的美术馆去了解那当下的一些有趣的甚至更先锋的这些艺术家在做什么，以及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的艺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已经继承模式的一些艺术形式，但是大家在这里边可以充分的有一些想象力，让艺术让我们觉得生活其实有可多创造和可能性的。我觉得今日美术馆，我心目当中的今日美术馆是这样子的。 一个有未来感的美术馆，对不对？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啊，要活在当下哈，但真的吸引我们的，真的是我们可能还不了解的，或者说我们了解的比较少的那些事物。那我自己也能够感觉到，在今日美术馆里去看展的这些人的年龄层真的是比较低的。你们统计过吗？现在今日美术馆的这些观众，他们的年龄层大概是一个？ 好，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青年说节目， 稍后回来。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然后呢，在下半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将会啊，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专业。 嗯，我们进入到这个、 啊、进入到我们的节奏当中。 对，就上半个时段好紧张哦，感觉。然后这半个时段我们会就是更轻松的聊一聊，比如说，高馆长个人，哎，大家可能会想、说，美术馆的馆长每天都做什么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您的一些日常的工作，大概是包括哪些内容？ 好的，美术馆的馆长。我最早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以为馆长就是看报纸喝茶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没想到其实馆长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民营的美术馆，所以周六周日呢，大家在休息或最开心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那我们要参加的开幕，包括你要邀请艺术家、甚至我们需要在现场看观众的反应，因为很多展览它每一周都要做一些调整，然后因为有一些损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周六周日往往是我们最忙的一个时间段。那从周二到周五的时候，其实就是美术馆自己要每天开会，那上午基本上就是要跟各个部门，因为我们大概有七八个部门，比如说有商务拓展，有展览策划，有馆藏，然后有观众服务，包括我们讲解以及工程布撤展，所有的这些部门呢，你要上午给他开会，下午就是要见很多的合作方，比如说有艺术家，有展方，然后由于我们希望能够去拜访的艺术家，甚至一些海外的一些就是美术馆的馆长会来到访参观接待。那周一的时候呢，是我们一个大的叫周例会，就是要看那过去的这个周六周日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那出现的问题是由哪个部门来进行完成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从周一一直到周日，原则上我们是没有完整的这个休息时间的，你都需要进行工作。那特别到了这个就是大家最开心的就是这个年假的时候， 其实 对，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员工都要在现场。 原来如此的费心力啊，感觉是要控制各方联动 的 中间最核心的那个点， 管理工作 是的。而且确实要跟各行各业各种样的工种的人去打交道哈。而且我第一次知道，我就知道这个看电影就是拍电影的导演会，哎，这首映的时候躲在电影院里看这观众的反应，原来美术馆的馆长也会啊。您会吗？ 对，我会，我还会经常会在前台卖票， 是吗？ 对，然后我会看公众什么样的公众会来，他们买票的时候遇到的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会把这个问题总结，会告诉我们的前台，就是你应该怎么样来做， 哇，有意思，以后去看展可以说，哎，看看今天能不能偶遇馆长，对吧？ 对， 找一找，哎，在那儿呢，那角落里， 我还会卖咖啡，就是经常会在下面就是卖咖啡，做咖啡，然后会看这个我们下面的礼品店的好坏，这样会偶遇到的。 哇，今日美术馆的礼品店真的超棒的，你能买到非常非常艺术感很强、设计感非常强的这些小物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商店，大家一定不要遗漏了去逛一下哈。那我也想问问这个高馆长，就是您也算是这个在美术馆里就各个工种也都体验过哈，这些年您觉得北京的市民哈来看展的这个人群的结构和大家的这个诉求，包括人流量有一些变化吗？很明显的， 我们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的。 是吗？ 因为在这个，因为我自己其实算新北京人，18岁就来北京了。然后我们经常会把北京的公众和上海的公众进行比较。然后因为上海经常会出现那种就是排队买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看美术展吗？ 对，看美术展览。然后所以大家经常会说，这个上海公众是有愿意花钱去看票的这样的一个看展或者是看剧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说北京呢，因为它都是这个北京嘛，所以它有一种这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所以大家都是好朋友，所以北京人不太喜欢买票，说我认识谁是谁，它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个面子问题。说我去看这个，就是一般要去看一个表演或者是看展览的时候呢，一般都打电话说我认识你这谁是谁，都是好朋友， 邀请票， 对，基本上都是来的。所以就 其实这样的是一个好事，但另外一方面会导致很多的原创的剧目和展览呢，其实它收不回成本。 嗯， 没错。 所以在这个在之前确实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近两到三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北京的公众愿意买票去为这种文化付费的习惯其实并不比上海差，越来越多的公众愿意进入到这样的这些展览，而且现在是以家庭式的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就很多的父母，因为他们其实是比较年轻化的，所以他们自己呢会特别关注自己的孩子，就是不仅仅是要报那个大家想象当中的很贵的那些班，其实他们更愿意带着孩子去看一些艺术的展览，或者一些原创的演出的剧目。 是的， 其实整体的就是这个素质其实是非常非常好，越来越好的。还有一些年轻的公众，其实我并不认同很多认为公众说很多是叫网红型的来拍照的，因为我觉得在早期的日本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回想，我印象当中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嘲笑日本到哪都拍拍拍，每一个日本人都拿着一个相机拍。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现在也出现，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因为我觉得至少让很多的公众和这些展览和这些它发生了某些链接。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教育里边可能没有那么多艺术史的教育，他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些作品，而且这些展馆也在调整，用一些新的方式进行展陈这些作品。这个时候对于观众来说，拍照就是一个最亲近的可以链接自己和这个作品的一种方式。我不认为这有不好的，这个事情其实好的。过了一段时间，他会发现他就不满足于拍照，他可能就会去读一些关于艺术家的文章，买一些书。我觉得这是他进入艺术，愿意进入到一些场馆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过程。我们应该鼓励而不应该去打击他，说这个就是不能够拍照。我个人不是很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 因为他其实在拍照的这个场景中他发生了一个链接，对吧？我还想起来，就是我曾经有一个这个看过一个片段哈，就是这个窦文涛也是一个大主持，然后他呢就开始玩这个文玩，然后这个鲁豫就说他说你这个太不自然了，你明明没有那么喜欢这些东西啊，你总是跟着这个比如说这个玩文玩的这个大家玩，跟这个玩。然后这个窦文涛说，但是我玩了很多年之后，我就发现我真的在这个中间得到了快乐。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现在这样照相的这些年轻人哈，我们现在是因为拍照片有了这样的流量，但是慢慢的他们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和这种接触中找到快乐。我觉得哎，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个的这种欣赏文化和艺术的这种水准和频率，那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了，对不对？ 是这样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好的艺术是跟情感的。当他拍了好看的照片之后，他肯定不满足于表面的美，他可能更需要去了解。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这个不能要求每一个公众说你一开始就必须是以读懂艺术的方式进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不客观的。 也有点好高骛远哈。也想问问这个高馆长，因为我发现这个今日美术馆的这个三个馆嘛，对吧，它的这个选择这个展的这个范围很广哈，有这个什么插画，有雕塑，有这个饰品，各种各样珠宝什么都有。你们在选择这些展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好和倾向性吗？ 我们这有三个馆，一号馆呢其实比较偏向于这种大型的展览，我们也管它叫学术性的展览。很多的那种国际大展或者是规模较大甚至投资较大的展览基本上都是放在一号馆的。那二号馆呢，我们管它叫做特展，那基本上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些也叫 IP 性的展览，它是比较偏流量性的这样的展览。所以它基本上观众是比较容易喜闻乐见，在里边多多少少都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元素。那三号馆是比较偏亲子和多样性的，很多中小型的展览，包括像这种插图性的这样的一些展览呢，它可能它的体量撑不起一号馆和二号馆，我们都会放在三号馆来做。所以三个馆原则上是有明确的定位，其实任何一个观众在这个馆里边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类型。 特别有多样性哈，而且我觉得整个这个今日美术馆吧，包括它后面的那条小的步行街以及后面的那些社区，整个这个是朝阳区的一个特别文艺的一个地标，一个小的生态。然后大家在这里不仅是可以看展，也可以喝咖啡，可以吃饭，可以和朋友进行一些社交。其实我发现，就是我去别的国家看美术馆或者是看这种博物馆，很这个 就是有共性的一个感受是说，每次我都会遇到这种小团队，比如说一个老师带着十几个小学生穿着校服的去看美术馆，或者是高中生啊，或者是社工之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美术馆是不是也有接纳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学校啊，甚至是幼儿园啊，就是是不是承担一些这样的功能？ 我们接纳很多，而且这也是我进入到这个美术馆领域的一个梦想。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很早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看不同的展览，我印象很深，就是因为我们对一段历史，我们先说博物馆吧，对一段历史的了解在我自己的童年往往就是课本，但是我会发现其实很多国外的小朋友，他假如说我们去了解一个木乃伊，他肯定不仅仅是看到了在书本上看到，他可能他的老师会带他到了这个博物馆去感受这个木乃伊，那这样这个木乃伊的这个形象包括的文化在你的心目当中就非常非常的立体，那甚至可能还让你看到了他在木乃伊上面的棺椁上面画了一些图案，去了解那段历史。我觉得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一定是多维的，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那作为一个现代的美术馆，那其实它更是打破了我们对艺术的认知，因为今天在艺术一定是多样化的。我们就做过一个叫做来美术馆睡觉吧，24小时可以在美术馆睡觉玩。 真的吗？ 对， 这是哪年的展？ 这个大概在3年前我们做的。 所以这个展品是有很多的床吗？ 就是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地垫，然后让观众可以随便在这里边来睡觉啊，小孩。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说是，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他们突然间会发现原来学艺术不是像老师或家长说坐在那儿4个小时、3个小时不能动，而是说我可以在地上打滚，这也能叫艺术。然后所以这样会在他年轻的这个很小的心里埋下一个种子，他长大之后其实对艺术的包容度会很大，他会接受很多新的艺术，因为创造力其实是未知的，我们对未知的这种包容能力其实就决定着我们创造力的能力。所以艺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启这个创造力，他可以去接受多样的艺术形式，甚至自己将来从事多样的艺术形式，这个其实就是从根本上去培养这种创造力的过程，这个是美术馆就是承载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不仅创作艺术的方式有很多，体会艺术感受艺术的方式有更多，对不对？那也问问这个高馆长哈，这个我发现今日美术馆这个国外的艺术家、国外的展比较多，这个这些年有没有说去观察一些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呀，这个后发的这个年轻的势力，这个怎么样？ 我们其实是30%是国外的艺术家，70%是中国的艺术家。其实中国的艺术家比例比较大，但是这个也是因为我就需要一个阶段，就是在做中国艺术家的时候，其实公众的关注度和这个没有那么高， 明白，流量没有那么大， 对，所以大家好像没有觉得中国艺术家很多，其实我们70%是中国的艺术家。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3个馆的缘故，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希望，比如说你看到一个2号馆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国外的非常流行的一个艺术展，但与此同时你就觉得因为你拿着2号馆的特展票是可以免费看1号馆的，或者免费看3号馆的，所以你就可能看到一个中国的年轻艺术家的展览，所以观众其实也是有带动性的，所以他可以去了解这种艺术的多种可能性。 而且我确实能感觉到就是今日美术馆的这个布展的思路哈，是用了很多很多心思的。我记得我大概上半年看了一个展，也是在2号或者是3号，它是有3个就是不是非常有名气的艺术家，但是它是从这3个艺术家的受的教育的背景和成长的背景做了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 A 艺术家他是科班出身，他就是学艺术的，学油画的，然后 B 艺术家他完全是没有接触过，是这种半路出家，然后师从谁谁谁，然后 C 艺术家完全是就是自己在家去创作，然后他说这种艺术教育对于艺术家的一个影响，或者说在他创作过程中给他带来的这种变化，你在他的作品中去对比的去看一看，这个我觉得就特巧，对吧？ 确实是我们美术馆的粉丝，是我们今年确实是做过一个这样的展览，来对比不同教育背景他最后为什么会进入艺术的一个方式。 能感觉到策展人这个也是创作者呢， 对， 是吧？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聊到这儿之后呢，我们想回到这个高鹏博士自身的一个 对 成长的经历成长的履历，我想来跟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啊，高峰博士刚刚提到，其实在18岁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啊，然后是来到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啊，那之前呢？之前在这个家乡的时候，然后 也是画画。 画画很早就开始学习画画是吗？ 对，我自己其实是因为我父母是从事比较传统的行业，所以他们其实是不是很支持我从事艺术的。因为今天其实已经很开放了，但是在我当时在96年的时候，我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基本上还不知道，就是学艺术将来是可以从事多种行业的，觉得学艺术将来要不就成为艺术家，要不就是当大学老师，基本上只有这两种出路。所以我父亲其实对我的理想是，他希望我将来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像这种大学教授，或者是做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外交官，就是当一个公务员，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设想。 就很稳定的。 对，他完全不希望我从事这个艺术。然后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是先在少年宫，那时候叫少年宫，就学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后来在小学4-5年级的时候，就是要进入初中和考重点的高中这个过程当中，就父母就停止了。但是我就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我要感谢我的这个老师，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我是出生在大连，我是老家是大连的，所以当时大连可以考进中央美术学院，或者是当时还叫这个中央工艺，现在叫清华美术学院的，只有一所，就是这个高中叫艺术高中。然后这个艺术高中当时一年只招28个人，所以这28个人都是可以考到最好的艺术院校的，所以非常难考，东三省只有那个是最有名的一个学校。所以当时我的母亲就跟老师说你可不可以就是让他试一试，就是说他当时不愿意招这样的学生，就先从他的夜校开始试一试，大概就试了半年，就没想到很幸运考进去了。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学艺术原来还可以读大学，我就这么进入到这个艺术学校的 啊。 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点小的期待，然后也来到了北京哈。那高馆长，你曾经是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吗？ 我至今也认为我自己是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但是我可能不会把艺术当成我的职业。那我自己的定位，我觉得职业艺术家他其实还是要通过销售自己的艺术作品为生的。那可能我现在的职业是当一个馆长，但是我不妨碍我成为一个艺术家。那我觉得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艺术其实就是面对你生活和成长的问题。你只要是真实的去表达这种成长的问题，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了。所以艺术是不会枯竭的，你只要有很多的问题，你就有表达的欲望，你只要表达了，其实这就是艺术。 包括策展其实也在创作嘛。 对，没错， 对吧，也是在表达。 所以一生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就是你的一辈子就是你的一个展览，然后你的每个人生阶段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作品。所以我自己心里认为我其实就是在创造我人生的很多的作品的，包括美术馆，我也认为是我在我这样一个阶段，我是28岁到这个馆，到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它刚好是在我从青年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作品，因为它涉及的面很广，它不再是一个在艺术家工作室，你要方方面面接触很多人，那这个艺术就和你自己在自己书斋里创造的艺术就不一样了。 可能更个人化的艺术，它就会有一种个人主义在里边，你个人的一些情感，个人的履历。但是一旦你承担了说我要去链接艺术家和社会和公众，你就有更多的责任了。而且其实我们节目曾经也有一个就是在帮助艺术家的这样的也是策展人，他自己也有一个一个美术馆哈，他也在帮助这些青年的艺术家，他就是自己很喜欢，而且他说他觉得去帮助这些青年的艺术家，让他们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知道，其实甚至更重要。因为很多艺术家就是因为没有人去买他们的画，没有人知道，然后被生计所迫，后来就中断了艺术创作的这个道路的。所以我觉得高馆长他们做的事情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生活中都是至关重要。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艺术其实是涉及到爱恨生死欲，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情绪。那我们从最早的这个爱恨生死欲是自己的这些爱恨生死和欲望，但是你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表达是不够的。你愿意跟别人一起来爱，这种爱其实是一种分享，就别人给你爱， 你也给别人爱，是一种能量的交换。 嗯， 然后这种能量的交换过程当中，其实会让你做的艺术更加的有趣，更加的伟大，你会感觉到更好的一个艺术方式。所以这个说的我们高尚一点叫做不断的去奉献，但其实这个过程与私来讲，你也是得到了更多的。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在我这个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自己的感悟。 嗯，哇，在这个高馆长严肃的外表下看到了他浪漫主义的心啊。 嗯， 也希望这个高馆长能够继续通过今日美术馆哈，融入他的艺术的梦想。那高馆长也给我们讲讲吧，这个2019年马上要开年了哈，明年今日美术馆有一些什么样值得期待的展？ 嗯，明年我们的主馆有三个展览，然后一个展览是叶锦添老师的这个展览，因为叶锦添是因为《卧虎藏龙》得了这个奥斯卡奖的一位华人，对，明年是他，因为他没有做过非常非常大型的这样的回顾性的展览，明年呢我们会做一个他的特别有意思的展览，他会去带着我们一起来畅想这个叫做人类 DNA。就昨天我们刚跟他开完这个策划会，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去期待的一个展览，因为之前大家认为他是东方美学大师嘛，所以他会从东方美学的角度来重新讨论人类 DNA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整栋楼都是他的这个展览。然后第二个展览我们会叫做今日美术馆未来馆，会讨论未来的科技和人性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然后第三个展览我们叫做今日文献展，然后是会讨论中国的艺术家和国际的艺术家放在一个全球语境里边，他们如何通过艺术来表达自己不同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群展。这是我们主管的三个大型的展览。 嗯，古今中外全部都包罗了。 嗯， 看来2019年非常的值得期待哈。 哎， 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问高馆长个人对于您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愿景吧，您希望在今日美术馆或者把它经营成一个北京市民心中什么样的美术馆？ 我希望今日美术馆是一个北京市民首先他是喜欢来的，那在来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得到一些知识，那在知识层面里边，如果更好的一个奢望是他可以有很多的感悟，然后能让他知道艺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很重要。那对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也不敢说我一辈子都做馆长，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在这个大的文化领域里边工作，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梦想，也是我愿意从事的事情。 嗯，谢谢高鹏馆长今天跟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大家这个不要忘了，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现在正在今日美术馆这个正在开展的这个 Niki 圣法勒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大 型的雕塑 展览。 对，嗯， 感谢高鹏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